我想刚才这首歌呢不用我过多介绍，大家都已经知道它的歌名呢其实就是这部影视剧的片名，叫做《婉君》，是由当年的小童星金明来扮演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而且这部台湾的琼瑶电视剧呢也是比较早的引入大陆并受到欢迎的一部电视剧。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非常有新疆的民族特色，

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谢谢你给我的爱，几生几世我不忘。 北京时间19:00。